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十四集，乔氏女郎。唐大人一个大男人，平日性子疏阔潇洒，跟那乔氏女郎也没什么旧怨，自然不会因此看对方不顺眼。那日之所以闹了点脾气，不过是因为刚经历过东宫一案，眼见死了那么些本来不应该死的人，回来之后又看见阿东和随州跟着乔家表妹言笑晏晏。其实啊，根本就没有言笑晏晏，纯粹都是唐大人的主观片面看法，所以心里难免就有种孤家寡人的寂寥感。现在早就时过境迁，唐范当然不可能真像小孩子那样吃醋闹不痛快，甚至阻止好友不能跟乔氏女郎亲近云云。听了阿东这话，反倒懒懒一笑。 阿东啊，你是不是嫉妒人家能亲近你家随大哥？照说你也还小，大哥不是不肯为你做主，你若是喜欢随州，等再过几年你长大一些，我再去给你家随大哥提一提，看他肯不肯收你当小妾。可你现在豆芽似的这么一点，光是在这里和我嘀咕也没用啊。 阿东虽然平日里天真活泼，但他出身大户人家的丫鬟，对这些内宅之事不可能真的一窍不通。一听唐范这么说，就扑过来闹他，一边把嘴撅得老高。 大哥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才没有嫉妒乔姐姐，我是在担心你呢。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 唐范莫名其妙。阿东道， 你想啊，若是随大哥真与乔姐姐成亲了，你怎么办？ 唐范平时多么聪明的一个人，这会儿听着完全是稀里糊涂的。 什么我怎么办？你这话真是越说越不着调了。 阿东白了他一眼。 大哥，你怎么一生病就笨了呢？要是随大哥跟乔姐姐成了亲，那乔姐姐肯定是要住进来的吧？到时候我们怎么还好住在这里呀？不就得搬出去了？所以我当然关心了呀。大哥，你又不会赚钱，我当然希望我们能在这里住得越久越好，这样你也可以多省一些钱了呀。 别看阿东小小年纪，他也是很会算这笔账的，而且说的有条有理。 在你眼里，你大哥我就这么不顶用啊？搬出去咱们就得风吹雨打了？ 可不。大哥，你俸禄那么少，还那么喜欢吃，天天吃那么多东西，把人也给吃穷了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你每月给我买米买面的银钱，我可都是精打细算用着呢。咱们先在院子里自己种点瓜果，再出去买点肉，每月还能留个几钱银子给你将来娶媳妇用。可要是搬出去之后，这点银子只怕也省不下来了，到时候你可怎么办呀？ 唐范听的那个滋味哟，真是又想翻白眼，又是好气，又是感动。搞了半天，感情这丫头那么关心随州和乔氏女郎成不成，就是为了这回事儿。唐范摸着她的脑袋，粗声粗气道： 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好了，咱们不会流落街头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流落街头，你就不认我这个大哥了？ 阿东猛摇头。 那不就结了，有我一口饭，就有你的一口饭。 小丫头听得眉开眼笑的。 好吧，大哥，那我以后再也不怨你多吃了，你还是多吃些才好，病了这一场脸上都没肉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逃难过来的呢。 唐范去掐他的脸。 你再胡说八道，不用等你随大哥娶妻，我直接就先把你赶出去。 两人正在胡闹， 冷不防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， 谁要娶妻？ 二人循声望去，就看见随州来到门口，好巧不巧听到了这半句话。他后面还跟着乔氏女郎和他家的丫鬟。 表妹听说你病了，特地让我带她过来看看你。 乔姑娘客气了，那日本也是不知身份造成的误会，如今误会解开，自然也就没事了。不过我如今染了风寒，唯恐过了病气，还请乔姑娘不要久留才好。 乔修月点点头，又说了两句客气话。他对屋里的药味显然也不是很适应，连坐也没坐，只站在门口处与阿东也打了声招呼，便告辞离去了。身为主人，随州自然是要送客的。走向大门的时候，乔修月就带了一点娇憨似的道， 表哥，眼看就要入冬了，要不找个好点的日子，你陪我到云居寺去上香可好？ 虽说随州为人有些冷淡，可抵不住高大英武，外表出色，又兼之能力卓越，前途光明，随家自然多的是上门提亲的媒人。只是随家父母向来做不得这小儿子的主，加上从前随家和乔家还有口头上的约定，所以就一直搁置下来。如今乔家舅父带着家小回京，一方面是为了照顾老母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儿女的亲事。实际上乔修月的父亲已经另外物色了人选，对方父亲在翰林院任职，自己也正在国子监读书，可谓书香世家，与随州这样的锦衣卫毕竟还是有所不同。自从出了周太后这号亲戚之后，乔家便心心念念想着也往书香门第簪缨士族上靠拢。人往高处走，乔家舅父会这么选择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当然就随州自己本人来说，也未必非乔家表妹不可。两个人仅止于幼年时的情谊，又时隔多年，没那么多山盟海誓非亲不娶的狗血情节。只是乔修月似乎对随州仍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，这才三番两次上门想要试探表哥的心意，奈何两人的心思不在一条线上。女方好不容易主动开口邀请，随州却摇摇头， 不了，这阵子唐范生病，阿东一人忙不过来，我须得在家看顾些。 乔修月咬了咬下唇， 那我从家里头找个婢女仆役过来帮忙照料吧。 算了，别大费周章了，你与舅父他们同去就是。我听说舅父有意为你寻一门亲事，想必男方人品必是很好的，虽说我们是表兄妹，终归男女有别，往后你还是少上门的好，免得落人闲话。 乔修月的脸色一下子难堪起来，他狠狠瞪了随州一眼，丢下一句， 你真是太可恶了， 转身气冲冲就往外走。乔家婢女正跟在他们后头，见两人似乎在说悄悄话，便很有默契地离了一段距离。眼见主人忽然莫名其妙发了火，还拂袖而去，他忙不迭一头雾水地追上去。随州眼看着人家远去，连表情也没什么变化，转身就去了唐范的屋里。那头药效上来，唐范已经沉沉睡过去了。阿东小声道， 嘘，大哥刚睡没多久，随大哥，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去做。 随州点头， 随便，回头把刚才吃剩的粥热一热就好了。 这两天忙着照顾病人，病人又吃不了太多花样，阿东也懒得折腾了，闻言答应一声就往外走。他一离开，屋里就剩下两个人，一睡一醒，一站一卧。 汤范这几天睡觉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还长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唐范绵长的呼吸声一起一伏。随州为他盖好被子，又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外头阿东敲门喊他吃饭，这才转身离去。唐范这一病就足足病了半个月，随州也由此见识了他的人缘。那些与唐范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同年就不说了，他们之中大多数已经外放，还有少数名列前茅，现在还待在翰林院熬资历。能够在这种部门熬资历是一种荣耀，不是每个人都像唐范那样傻得从翰林院外调的。在这半个月里头，陆陆续续过来看唐范的同年就有四五个，其中还包括当年的状元谢谦等人。这个人数已经挺多的了，毕竟唐范又不是万人迷，不可能人见人爱。而且京官清平，那些跟唐范不是很熟的上门探望总要带礼物，买不起礼物的自然索性就不来了，送个帖子问候一声也算是尽到了心意。还有唐范所任职的顺天府里，通判魏玉和检校杜江也过来看了他一遭，小坐片刻，还带来了府尹大人和衙役老王等若干人的问候。北镇府司里，跟唐范相熟的薛灵也来了，带着庞琦。当然，这两人更多的应该是看在唐范跟随州的交情上，跟老大的好朋友交好，就等于间接讨好了老大，这其中的联系很好理解。不过老薛这人挺幽默，话又多，跟他顶头上司完全不像。他在这里坐了半天，唐范屋里的笑声就没断过，只是唐大人的嗓子因为生病而变哑，又边笑边咳嗽，听起来就像鸭子在嘎嘎叫，实在有伤市容。再加上随州在旁边一直冷眼瞅着他们，活像他们是在妨碍唐范养病。最后薛灵实在坐不住了，把礼物一丢，拎着庞琦跑了。然后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西厂汪公公了。汪公公最近估计正忙着跟朝廷大臣们因为北征的事情掐架，又要忙着搜查上次东宫案里头可能跟福如勾结的幕后内应，实在分身乏术。不过那并不妨碍他三不五时地派手底下的人过来。假如唐范现在是六部尚书或内阁阁老，又或者是皇帝跟前的大红人，那么一生病就络绎不绝有人过来探病倒也不稀奇。但问题是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从六品推官，大家过来探望他，充其量也就是想结个好人缘，跟唐范联络联络感情，又或者尽尽朋友的本分，而不是想从他身上图点什么。这就可以看出唐范的人缘有多么不错了。西厂的人名义上是奉厂公之命前来探望唐范，每次也都提着礼物，但唐范从随州那冷得可以的脸色上来看，总觉得汪公公是故意来膈应随州的。但想来想去，貌似这两人也没什么旧怨啊，难道是西厂跟锦衣卫天生就互相看不顺眼？唐范看在眼里，找了个机会对随州说，要不等我病好了就找房子搬出去吧。随州没料到他会提出这一茬，眉头一皱， 为何？ 虽然咱俩交情好，你也免费让我和阿东住着，可说到底这里毕竟是你的地方，我那些朋友同僚总是出出入入的，不是很好，也打扰了你的休息。 不打扰。 唐范还想再说什么，被随州阻止了。他问了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。 汪直对你来说是朋友 还是同僚？ 都不是吧。 随州有点意外。 怎么说？ 朋友是要坦诚相待，肝胆相照，两肋插刀。我和汪直之间若说是朋友，还少了那么点火候。你看我现在住在你家，都快鸠占鹊巢了，你让我去汪直家试试，我定是不会去的。 本朝宦官与大臣交往不是新鲜事，但也要顾及影响。如果是怀恩那样的也就罢了，汪直这种亦正亦邪的，很容易影响到跟他交往的人的名声。到时候名声一坏，官升前途也就完了。随州正是因为上次看到他们俩过从甚密的模样，才会有此疑问。此时见唐范神志清明，对各种玄妙都一清二楚，便满意的点点头。 那就不要再提搬出去的事情了，以后也不必提了。 唐大人迟疑道。 可是 你若愿意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。 唐范微微动容。随州拍拍他的肩膀。 你我虽认识不久，但交情深浅从来都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计算的，彼此心意相知方为朋友。你这人生来是要做大事的，对小节不甚在意，就算搬了出去，说不定哪天又要为房租或其他什么问题而烦恼，倒不如直接安安生生在这里住着。几年之内我暂且都不会成婚的，你不必有所顾虑。再说以我的身份，也不是没什么宵小敢闯空门，你在这里住我也放心些。 其实随百户一点都不笨口拙舌，他平时只是不乐意多说罢了，一旦真说起来，那效果绝对比平时口灿莲花的人还要强上百倍。唐大人果然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向来口齿伶俐的他却忽然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趁着这个时候，随州将手里的药递过去，唐大人正满腔的豪气干云，兄弟情谊，想也不想接过来，当成白开水似的仰头便灌。结果他的脸完全扭曲了。 这都什么鬼？随广川，你趁人之危啊。 看到唐范控诉的表情，随州眼里浮现出淡淡笑意，将空碗拿起来，像安抚小动物似的把一块桂花糖喂了过去。唐大人气哼哼地撇过脸表示不领情，随州也不在意，直接抬起手，桂花糖就送入自己嘴里了。唐范气闷。随州刚走，阿东后脚就进来了。 大哥，外头又有人来探望你了。 唐范这几天忙于应付前来探病的人，自觉比平时去上班还累，闻言就道。 你出去说，就说我喝了药已经睡下了，让他留下名字，改天我会上门致谢的。 阿东答应一声，正想往外走，那客人已经等不及自己走进来了。不悦的声音随之传来。 润清啊，你也忒不厚道了，明明就没在睡觉嘛。 唐范无奈。 大人，你怎么能不照规矩来啊，哪有不请自入别人屋里的呢？ 潘冰身上还穿着一件官服，瞧着唐范纠结古怪的脸色，摆摆手。 行了行了，我今天来是有事和你说。 唐范无奈道。 师兄，我过两日便可以去衙门了，有什么事不能等那会儿再说呀？你都派魏玉他们过来探望过我了，何必还亲自来一趟呢？阿东，快给大人上茶，这位是顺天府尹潘冰潘大人，咱们的父母官。 阿东是典型的小老百姓心理，面对权势熏天的汪公公都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反倒是一听到父母官就连连啧舌，像看稀奇动物似的打量了潘冰好一会儿，这才噔噔噔地跑出去煮茶。